初还有生之年和你遇见， 无需言语，只为眺望同一目的。 快一点，就快一点， 近一点，心近一点。 浪花翻越过好